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周五啊，在我们的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呢，我们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也是开通了视频直播， 没错。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同时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大家登录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没错，我们的交流方式再一次重复一下，除了我们的聊天室之外，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官方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十个字， 您可以先关注再留言。另外，如果此时此刻您通过我们的视频看我们俩直播的话，其实我们俩今天穿的衣服特别有意思， 就是特别搭配，是吧？ 这儿有个糖油饼，你看见了吗？ Morning smile 是吧，早晨的微笑。 对对对， 糖油饼。 是是是，因为前两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直想请他们吃糖油饼哈，这回终于如愿以偿了。 是的， 其实背后的那个糖油饼的这个图片更大一些， 巨大个， 所以看不见。不过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有粉丝福利哈，把我们俩人的合影背后的一张合影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灯光已经全开了哈，这也是为了我们视频看得更清楚一些哈。除了直播间的光，其实这两天如果您走在通州，我会发现有些光还真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通州区新华西街的李先生说，上个月过马路的时候就感觉斑马线变亮了。 夜光斑马线， 差不太多哈。好多路过这儿的司机和骑车人也都自觉减速，我们的行人安全多了。记者观察发现，新华西街和北苑北路的斑马线比其他的路口更厚一些，而且表面呢还有一层反光颗粒，通过路口的车辆由远及近哈，斑马线也在灯光的照射之下越来越亮。 那我觉得等天黑透了，看到那个斑马线应该还挺好看的吧？其实地上也反着光，是不是？感觉整个城市的颜色都色彩斑斓了起来。 真的，你要是这么说也可以理解，人家是一反光的。 反正离我们家近， 是吗？ 没准哪天就走到那条路上可以看一看， 去感受一下啊。 对对对。 但是离你们家近，反正你说这个地面为什么涂厚了一点它就能反光呢？ 那肯定是有一种特殊的涂层之类的， 是吧？你看女孩打了粉，脸也厚一些，是不是也反光？ 脸皮也厚一些，是吧？ 因为那天直播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脸上反光啊，这可能也是因为脸上 灯 烤的， 是不 是, 是, 不是？站在路口观察了15分钟，不管是通过的机动车还是电动车，经过这些斑马线都能够减速让行。一位司机说，新华西街的人流量和车流量都很大，这样这个高亮度的斑马线就非常的合适。看到斑马线越来越亮，说明距离越来越近，就应该减速了。高亮的斑马线也是提醒司机，在夜光不仅夜间啊，不仅要注意行车安全，还要时刻记住礼让斑马线。 这两周咱们也经常和大家说礼让斑马线这件事儿。 没错。那么高亮的斑马线呢，是通州区城管委设计的。工作人员陈磊介绍说，司机啊觉得斑马线特别亮的原因，是因为上边喷涂了一种新型的双组分的材料。这种材料含有大量的白色晶粒，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升夜晚的出行反光率。 果然是有一种特殊的涂层在上面。 没错啊，人家工作人员说，以往交通的这个标志啊，夜间灯照条件下呢，其实不是特别清晰。你要是赶上什么雨雪天气，更容易造成地面标志线不明显，使得一些驾驶员难以辨认。同时呢，使用寿命也不长，极容易磨损。而施化这种新型的高亮度标线之后哈，正常行走在道路上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当夜间行驶的时候，打开那个灯光，你车灯一亮一反光，就会显得格外亮眼。特别是雨夜出行，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避免司机因为看不清斑马线而发生一些意外。 大大提高了出行安全。 嗯， 这就像好多人的衣服有那种反光标志， 有，包括我们的环卫工人，大家穿的那个马甲也会有那个高亮的反光条， 是吧？ 都是为了确保大家在路上可以被司机和行人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我觉得原来是衣服材质哈，这个现在呢弄在地面上也挺好。 是， 据了解呢，新华西街作为一条文明礼让样板路，除了斑马线之外，整条路段的标志标线啊、非机动车的涂层啊，都是这种高亮材料的，缓解了行人和车辆的冲突。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哎 是不是以后能够在更多的区、更多的斑马线上应用， 嗯， 也是特别的期待。 是，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高科技的这种变化，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儿我们来周五哈，来聊一个跟饮食密切相关的话题、 哦、 就是来聊聊您是爱吃肉呢还是爱吃菜。 当然是爱吃肉、啊、 那是你啊，有些人就不爱吃肉、 嗯、包括有一些朋友人家就是素食主义者、 啊、 我知道，是吧？比如说呢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素菜也可以做成肉味儿、 嗯、 但是价格都比较高一些、 啊、这种 我也没有吃过，你知道那个 素菜还贵啊？ 啊，贵贵贵，那个全素宴都什么好几百块钱一桌呢、 哦、真的假的呀？ 要不咱择日不如撞日， 又来了 你看撞哪一天呀？ 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既收听又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肉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家可以先发送着留言，咱们接着来说说礼让斑马线的事儿。 嗯， 这不已经开学了吗？位于天利街和惠林路交叉口以西的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富力城校区的北门啊，在沉寂了整整一个暑假之后，这个人流量呢又开始多了起来。虽然说路口的红绿灯啊、斑马线啊这些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 嗯， 但是礼让行为真的是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您说， 很多学生朋友需要从路口东侧穿过斑马线，才能到达路口西侧的学校。 嗯， 那包括学生在内的行人，想要穿过这条斑马线，要说还真的不容易。当斑马线上的绿灯亮起的时候，要想顺利通过，还得看从天利街左转前往惠林路的车辆的情况。你看8月30号，不是大家都集中返校了吗？在这个高峰的时段呀，15分钟的时间当中，记者看到总共有8波车辆需要左转，而能够带头主动礼让斑马线的只有一辆公交车。 这八波车就一辆车， 就那一辆， 还是个公交车。 昨天咱不是说嘛，这个能不能很好的礼让，往往得看头车的表现， 是 不是？那其他的头车呢，要不不礼让，要么就是被行人小跑给逼停了，这才让行，属于不得不礼让他才停啊。那很多的学生呢就只能在道路的中央等候，直到没有左转的车辆经过的时候才敢放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啊，这个路口的斑马线也经常被机动车给侵占。在路口的西北角呢，一辆机动车违停在了车道停止线和斑马线之间，侵占了1/4的斑马线空间。 嗯， 而在路口的西南角啊，也经常有送学生的家长把这个车就直接停在斑马线上，堵住了整条通道。你说这家长朋友哈，可能也是下车之前想嘱咐嘱咐自己家孩子啊，水壶带没带呀、啊？铅笔盒带没带呀、啊？书包背好没呀、啊？往往这个车停下之后3-5分钟，车上的学生才会下来。那在这之间呢，正常过绿灯的行人就不得不走到斑马线以外来绕行、 嗯、哎， 其实也就加剧了拥堵的情况嘛。 哎，这个作为学生家长，我觉得有的时候赶上刮风下雨哈，我有时候也会开车送我们家孩子啊、 嗯、 当然我觉得在快到学校附近停车的时候，提前就跟他说，把口罩戴好，把书包背好，把水壶拿好，准备着啊，时刻咱赶紧下车， 把行头都准备好， 把这些该带的都带齐了。就是这种停了车之后还等个3-5分钟再让孩子穿戴好了再走，其实说实话后边就会带来很大的拥堵的这种情况哈、 嗯、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哎、 越堵越多，这车就淤在这儿了。 哎，所以呢经常呢我们就希望哈，当家长的还是尽量的多做好准备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话题呢是您爱吃肉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另外如果您此时此刻看不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没关系啊、 哦、 对于我们俩今天穿的这身糖油饼的衣服，如果您感觉特别好奇， 嗯， 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 公众号端哈， 就微信公众号， 哎，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三个字糖油饼，就能看到我们俩的照片，就是穿着这是带糖油饼照片的啊衣服的照片。 是我们一共发了三张哈， 一共发了三张， 有一张呢是我们当天吃糖油饼在现场拍的一张， 就一张， 还有两张呢是我们两个今天穿的衣服哈， 哎， 也特别我们节目的特色。 对对对， 糖油饼也算是咱节目的一个梗了，是吗？ 是啊， 虽然已经消号了， 虽然账已经消了，但是我们今儿还特意穿了一件衣服啊。 是的，是的。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觉有意思吧。 嗯， 来看看各位是不是一位吃肉的爱好者。Finn Law说，哎呀必须啊，只要是不太肥的，像肉蛋奶必不可少。说我们这个叫安徽哈附近的烤肉挺便宜的，吃一顿也就200多块钱。 一顿烤肉200多算便宜吗？ 您分人啊，你20个人那就算便宜，要每周一个人吃200多正常。 那我肯定吃就是高端一点的呗。 啊，在量不在质。 但是现在烧肉很多都是自助的，自助的可能它就会贵一些。 是吗？ 当然我也没有考察过这个市场哈。 嗯、 我觉得咱们要不就组个团呀，什么时候去考察一下？ 您这常吃不掏钱。 不赚了，不赚了， 不赚了。 其实前面要赚的东西太多了， 啊、 这也得排着号，是不是？ 是是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自由行8778说吃，经常吃胃亏肉、嗯，你知道吧？ 胃亏肉 啊， 就是特别想吃肉，天天就馋这口。 对，胃溃疡是有一种疾病啊，胃亏肉就是胃里边老缺肉。 那我可能也是属于胃亏肉的那种。 那身上不亏啊？有直播证明一下啊。 哎呀，那我刚才是不是不该摔笔呀、啊？这不好意思啊，把那个幕后的一些花絮、下意识的动作也做出来了， 哎、是吧？ 行吧，行吧，我觉得女孩身上有些肉挺好的。 哎，对对对， 你主要看这个肉能不能长在该长的地方。 哎，人家8265啊，还有很多朋友都看到我们直播之后都说，哎呀，美哲好漂亮啊！ 哎，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肉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张伯荣说，这个给家人做了炖肉，看着不馋。可是可有可无，我最爱吃菜，尤其生吃的菜，像生菜啊、黄瓜啊、萝卜啊，还有豆制品，这些都爱吃。 哎、是，我觉得豆制品多吃一些也是对身体会比较好一些哈。 大豆蛋白就是蛋白质的摄入当中，除了肉之外，其实豆腐、豆制品是非常高的。 我挺喜欢喝豆奶的，我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早上有喝豆奶的习惯。 嗯、 你包括呢自己在家就是冲一些咖啡，我有的时候也会选， 嗯、 比如说燕麦奶或者豆奶来冲， 嗯、人家家、 那个、风味也不错， 是吧？ 你看什么豆奶拿铁呀， 哦、 什么椰奶拿铁，也都算是大家可以早上尝试的。 是是是， 冲调放 下。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爱吃肉吗？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一个肉食爱好者，还是正好相反，就爱吃素啊，不太爱吃大鱼大肉？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冬有凉风，下午凉风，冬有雪。这位朋友说，看你们俩的视频，戴着个耳机哈，好像在转播国足的比赛一样哈。 嗯， 就是我们广播的主持人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戴个监听耳机。 对，因为我们得确保我们每一录音频都顺利的播出了。 哎、对，这个可能是跟直播的国足的转播，其实我们在现场，因为我做过多年体育节目的主持人，他们戴的其实是一种耳麦。但是他是带了个麦克风嘛， 哦、就是 他 是一体的耳机耳麦一体， 他导演也会跟他说很多的内容，是吧、 哎、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啊、 嗯、 其实除了我们的直播间的光特别的亮，其实这个光呢是一个冷光源， 冷光源、 哎、它其实不是特别的热， 虽然看上去发出来的光是暖光、 哎、 但它属于冷光源， 是，所以它其实 这也太专业了， 不是特别的烤的慌，就不会把你变成烤白薯， 但我每次都觉得 特别热， 烤的慌， 是吧？ 特别热、嗯、 这就属于心理上的作用哈、 嗯。 但是话说回来的，要说吃的东西还是现烤的好吃， 是啊， 啊，烤白薯那时候现烤的好吃， 烤红薯也是现烤的好吃， 有 烤肉也是现烤的好吃。 你说吃的上面， 烤月饼。 烤月饼 能烤吗？月饼也是烤出来的吧？ 应该是吧，烘焙吧，这都是你强项 嘛。嗯，烤蛋糕也是现烤出来的， 嗯、 好吃。 哪天你去潘家园买个月亮模子，不是月饼模子吧？ 就10块钱一对儿的那种， 差不多10块钱呢，稍微差点。你怎么弄一50的？ 行行行， 是吧？ 择日不如撞日。 嗨，又来了哈！北京的稻香村嘛、啊，这个月饼啊， 其实呢还是非常的有名的哈。这个他们家呢有好多的专卖店、连锁店，但是他们前阵子出了一个零号店。 什么叫零号店 啊？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它不是好几个排数吗？零号。 哦， 最早的那个 排在一号之前， 哎， 算是一个发源的 发源地 这种感觉， 对吧？这个8月26号原址重章，开业以来就生意火爆。那么现烤的糕点啊，人家那真是现烤的糕点，引来了不少的市民前来打卡。即便在工作日排队，动辄就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附近的一些居民说：“哎呦呵，头回见门口排大队，没想到工作日还排了一个多小时。” 那一看就特别受大家欢迎嘛。 哎，也是，现烤的更好吃一些嘛。9月1号上午10:35，零号店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出了几十米，队尾甩进了东四12条的胡同里边。 嗯， 虽然已经入秋了啊，其实这天还是有点热，尤其是在太阳地底下，有的市民戴上了遮阳帽，有的市民拿着一纸片不停地跟那扇风。一位快要排到的女士说：“我9:40开始排的，当时队尾在胡同口，现在估计时间得更长。” 那这个女士已经排了一个小时了。 哎呀，一个小时嘛，9:40快一个小时，差5分钟。那么门口的店员维持秩序，一边维持一边说：“哎呀，每天都这么多人，天黑了也不少。店里边我们有6个烤炉，从早到晚都在烤制糕点。哎呀，等了快啊闭店的时候就不烤了，但是还是有人进来参观呢。” 哦，就为了来看看。 对，就是打烊了是吧？这叫闭店是不是也不合适？ 人家算是打烊吧， 打烊吧。 但是对于这些顾客来说，算是打卡。 嗨，王女士呢被长长的队伍给吓着了，拿出手机开始拍张照片。决定啊，之后再来吧，今天就算了。 嗯， 从我小的时候啊，就在这家店附近这儿住哈。现在这个零号店呢，开回了当年第一家店址的原址， 哦， 挺有纪念意义的。 嗯， 说等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我跟美哲也商量商量，早点过来现场排这个烤月饼的号。 哦，你要请我吃烤月饼？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王女士说的，我在你们家门口等着你拿那模子烤出来月饼，怎么样？ 那你提供馅儿也行啊，你提供料也行啊，然后再付我一些加工费。 就当没说吧，齁贵的。 来说事儿吧。 与普通门店按斤称重的购买方式不一样，这个店的这个糕点按个卖，普通糕点4块钱到6块钱一块儿，还有那种叫文房四宝的这个和月饼的价格都在10块钱左右。 嗯， 根据观察吧，顾客们大多买一托盘的糕点，花费呢也不便宜，在100块钱上下。有的顾客呢因为时间成本比较高，你像你这种财迷主持人，一旦排了一个多小时队，你肯定是想我得把他们家多买几块。 哎，有的时候真会有这种心理， 是吧？ 你要觉得我排了一个小时队，我就买2块月饼，是不是有点亏呀？ 对啊， 那对不起我等的时间， 分摊一下成本， 我就多买一点，是吧？回家多囤一点，送给其他的女同事。 男同事呢 就算了吧。 嗨，这我就多余问这嘴。啊，有一些朋友呢直接就买了2大托盘的糕点，不能这么白排的这么长时间，得多打包几份啊给家里人带回去。 你看看。 李女士刚结完账就迫不及待的拖着盘子到北侧的作品区座位区就开始品尝起来了哈，说头回吃这个眉毛肉饺啊，还挺热乎，真不错。工作人员说呢，我们也没想到一开业就爆满，所有的产品卖的都挺好的哈，像文房四宝啊、门牌号啊、眉毛肉饺啊，这些糕点都是现场的手工制作，需要一定的时长，所以呢比较容易断货。之所以顾客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一方面跟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防疫限流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是和糕点都是现烤的，制作成本比较，不是制作时间比较长， 就得等一会儿。 人家是熟练工，你要是赶上美哲去现场烤，那时间更长。 我呀，要是去现场，那就属于吉祥物类别的 啊， 就属于不用干活。 熊猫盼盼， 差不多吧，但是眼圈不太像。 没关系，撞门框上。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开玩笑嘛，开玩笑。 今天我们开视频直播呢， 对对对，不能让 不要把我们撕破脸皮的样子献给广大的观众， 对对对对对， 多不合适的。 是，这样不合适哈。 保持和谐。 我的意思是说，他烘焙的时候基本上是哎呀，耗时40分钟，一个半小时，然后一看，哎呀，坏了，挽救不了，再来一遍。 我不是说了吗？我要是一出手，起码抢救还是能成功的 啊？是吗？ 而且我说实在的，一次不成功也就那一次 啊。 就我 一共干了2回，50%不成功。 你看我就是玩烘焙，已经玩了4-5年的时间 了。别这么轻巧，还玩学 啊？学烘焙已经学了4-5年的时间了，一次没成功的就那一次，大家听明白了吗？ 没听明白，一次没 就只有一次。一次没成功 啊，剩下 都 十次， 一次成功 啊，十次才成功。 但是没成功那次，我也抢救成功了。 行行行， 反正大家就记住一个关键词：美哲做烘焙杠成功，哎，这就对了。 杠成功，杠不成功的更多，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爱吃肉吗？生活当中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350说了，今天啊，李凯老师得现场演示一下怎么踱方步，可千万别忘喽。 哦，就是那个干嘛来的？过马路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您做一错误示范哈， 嗨， 让我们大家看看，千万别学。 嗯，然后呢，说到吃肉，大家还是非常的感兴趣，像牵着蜗牛去西藏说，必须有肉，无肉不欢。 哎 哎， 这是属于爱吃肉的朋友。小奥同学说，他这个发的是一个歌词吗？是什么呀？是一个顺口溜啊。 嗯， 说肉肉肉肉，带人亲的肉肉，烤着吃，炖的吃，炒着吃，煎着吃，简直了，香喷喷。 哇，这还香喷？ 这是儿歌吗？还是歌词？ 香喷喷不是香喷喷吗？ 正确的读音应该是香喷喷。 真的吗？ 你看，幸亏我给你读了这条， 哎、 要么就是50×2=100块钱。 嗨， 让你把100块钱转我，我给你兜搂出去。 哎，你不要在节目当中老表现的是一个财迷的主持人，成不成？ 财经的主持人，我从来没说过自己财迷， 是吗？ 而且说实在，咱俩谁比较抠门，谁比较财迷，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都请你吃糖油饼了，还要怎样？ 那我是不是上周刚送了你那个老字号的糕点 啊？这倒也是。 切。 哎，行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嗯、 然后红果发来了好多照片，他们家做的酱猪蹄儿 啊，一看酱的还是颜色非常不错。 哎，自己家做的哈。 哎， 心远说就是夸了夸咱们，说咱们感觉工作状态特别好， 啊、 节目特别的欢乐，同时也特别认真和高效。 哎， 谢谢您 啊， 谢谢您 啊，欢迎大家多来听我们节目。 是，月月也是新朋友哈，还在说怎么来看我们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进入聊天室里边就能看到我们俩的直播了。 嗯， 竖屏的时候呢，下边可以跟我们互动，上边是一个我们视频的直播的状态。如果您是想看得清楚一些，您把您手机横过来哈，基本上就能看到一个全屏的一个直播的状态了。 没错没错，大家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也不妨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是不是可以投到电视上试一试。 哎、不知道呀、哎、 看看我们的脸放在大电视上是一个什么感觉、 啊、是可能脸更大一些哈。 嗯，这您肯定是这样的。 是吗？ 我就不一定了 啊。是吗？ 是。 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您想看我们俩今儿穿的衣服啊，是一个糖油饼的衣服、 哎、 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糖油饼三个字哈、啊、就能够看到我们俩今天着装特别的有意思啊，一套也不算功夫哈、啊、自己花钱买的糖油饼的衣服， 算咱节目组的功夫吧。 嗨，节目组不出钱啊， 主要是我自费好吗？你要不提醒我，我都忘了这衣服是我花钱买的了。 嗯、对，那肯定的呀，制作人不出钱。 那你看，就我对李凯老师这么敬重、 啊、 对不对？咱们就多撞几次日，我觉得也是挺应该的。 是吗？ 来，先说正事儿吧。 啊，你说正事儿。 刚才不是说排 队？说的都不是正经的事儿。 来说一件就是吃饭排队的事儿。 哎，排队、啊、 刚才排的是老字号。 嗯， 其实很多网红的餐馆，如果大家在吃饭的高峰期去看一下的话，也有很多人都在门口排队，相信大家也都看见过啊，各个商圈都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个叫王然的朋友， 嗯， 他呢就和自己的一些朋友去朝阳大悦城吃饭，一到7层啊，就被一家火锅店门前的火爆场景给吸引了。才下午4点来钟，已经有很多人在门口等位，这和其他的餐馆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不是那个商场我也去啊，哪一家啊？叫什么名？ 不知道啊，就是一家火锅店嘛，肯定是一家网红店、 啊、是吧？ 嗯，怎么着？你 没，我就问问，我就说排队排那么多，我怎么没见过？ 你看看、 嗯， 人家王然也是这么说的。 王然说什么？ 说其实搜一搜，感觉这个店名还挺陌生的，听都没听说过。他就发现啊，这家店在网上被定义成了一家网红店。 嗯， 要在外地啊，名头是不小 啊。 但是这家店呢，在北京，它还是头一家、 就 是， 是 北京的首店。 大家也没听过哈。 哎，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王然就决定和朋友也来尝一尝，问问服务员吧，才知道，哎呦呵，这前面要排300多号才能进店呢。 多少号？ 300多号。 哇！ 要是想吃上这顿饭，现在不是下午4点来钟吗？ 嗯， 您要是想吃上，得晚上10点才能就餐啊，大半夜的。 10点。 哎呀，等6个钟头吧，300号啊，1个小时能消化个50人。 这。早饿的前胸贴后背了， 那可不 是 吗？ 是 不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个头不高的男子凑上来询问：“ 嗯， 我这儿有号，你要不要？ 医院 保证马上就能吃上。 不是， 饭馆也有号贩子，我以为医院 有。 有 啊有啊，是不是听这个话术特别像医院门口？ 对啊。 但是现在很多餐馆门口也有这些黄牛哈。黄牛呢，就带着王然和他的朋友走到一边商量商量价格， 多少钱？ 最开始要80块， 嗯， 最后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降到了50块。 嗯， 王仁想了想，要不咱就吃一顿呗，反正也没尝过，然后就当即付款。果然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一行人就进店吃上饭了。那为什么一家餐饮店也能催生出黄牛的生意？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一顿饭去排队6-7个小时吗？记者在点评网站上查询发现，这家店啊，它主营的业务是牛蛙还有鱼头，还算是一家火锅店。从8月份开业以来，已经引来了很多网友争相打卡，开业首天的取号数超过了2400个。 2400个号啊， 就是一天呐、啊、拿号数就超过了2000多哈。 哎呀， 开业第二天就去打卡的齐月啊，也是跟记者说，说我们当时是早上9点半就到了， 嗯， 整整等了一上午，到下午1点钟才吃上饭。那个时候呢，大悦城一开门，就一堆人飞快地往前跑，就像是吃饭不要钱一样。很快呢，餐饮店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在门口限流。中午11点钟开始叫号，轮到齐月他们的时候啊，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而这期间呢，也一直有很多的黄牛号贩子在门口学磨生意啊，有几个人交头接耳，手里头呢都捏着排号单。所以就是说前面往飞快往前跑的、 啊、 除了正常想来打卡的食客之外、 嗯、 还有不少黄牛， 就是他们也是拼体力抢的号、 哎、对对对，那也不能这么干是不是。那除了这些人气火爆的餐饮店门口呢，网络平台啊也是黄牛招揽生意的绝佳场所。比如说您在某宝平台输入一个关键词网红店免排队，就会跳出很多热门餐饮门店的代排队取号业务。 不是，这网上还有呢？ 有，这已经形成一条灰色的产业链、 哦、 比如说什么四季民福烤鸭店、故宫店的观景位、 嗯、 网红最佳拍照打卡、 嗯、 还有胡不小饭店的总店，还有各家分店。 你把人家四季民福都说了，你就把人胡大的也说了、 啊、行行行行行行，成啊。 你要说前面五季民福，我也能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哟，你这太考验主持人业务、啊、我还给人瞎编一名。行吧，那就都说说吧，反正也没给人打广告是不是、 嗯、 也可以提前预约啊，免排队直接进。记者呢就以食客的身份咨询了很多的网红店，比如说哥老关的一位黄牛、 嗯、 这个男子呢就说，我们这儿啊有专人排队，实力取号、 嗯、 快速进场。 哎，说的一套一套的、啊、 您要是加我微信告诉我您想就餐的时间和人数就行，我保证给您留一个能最快进去的号。 真的假的呀？ 记者也有点纳闷 啊， 这黄牛就解释说，您放心，我手上有全国各地的号，保证靠谱。这个大桌、中桌、小桌号的价钱不一样 啊， 从120到180不等。 你看， 也就是您想吃上这个饭，得额外掏上100多块钱、 嗯、 啊。那售卖胡大饭店取号业务的黄牛呢，也是按照排队的等级明码标价。纯取号的话，就是加40块钱，不负责其他业务。 嗯， 要是我们帮您排号的话，小桌100，中桌120。大桌150，比如说你们要晚上7点吃，就给您排大概7点左右的号。还有那种呢，叫做占座免排队的，中小桌就得花200块钱，要是您想订个大桌的话，就得花300。当然黄牛还提醒大家呢，说你只要提前半天说，我们都能给您安排上。 哎呦呵，这服务还挺差异化，服务都有。 哎呀，就说明人家干这个业务应该干了一段时间了， 想法还挺多， 摸出这门道来了。这黄牛党手中的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也是做了一番调查，以哥老关为例啊，开业初期的时候，这家饭馆每天上午和下午在某一个时段都会开启线上取号，这跟咱挂医院的号一样啊，就是从线上人家会 放一些号。现在好多行业都有线上取号。 哎，没错没错， 是吧？ 这个大家取完号之后，现场拿着一个2维码，这个凭条去进门哈。那黄牛们呢，一般都会准时准点的蹲守在网上抢号。还有一些黄牛会以普通就餐者的身份来取号，然后再倒一手，高价转售给消费者。 嗯， 另外一家海底捞的号源呢，则来自黄牛党手里的门店黑金卡， 就是他们那个会员高端的， 因为他们老干这生意，投机倒把的，就不知道怎么有了他们这个黑金卡了，是不 是吧？ 这一家代取号的网店呢，就在宣传当中鼓吹说啊，说你找我们。 就不用排队，我们有神器啊，顾客呢既能单次体验黑海的会员，也能在小桌、中桌、大桌来插个队， 插队还能够鼓吹一下是吧？ 啊，人家不仅鼓吹，还得花钱呢， 是吧？ 因为不掏钱吗？您看这个价钱往往在40块到50块之间，但是您的排队时间呢，能控制在10多分钟。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很多现在美食的公众号其实对于这种现象都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公号的文章以煽动性的标题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图片撩拨着大家的食欲，在店里面满满的都是人，看到之后呢大家就会好奇，这家饭馆到底有多好吃啊？ 对，好吃吗？ 要不咱去 试试呗。 是 吃骂好好骂吃，关键是 好骂吃 啊， 反正不便宜。这个一家网红店门口等位的女孩啊，就跟记者说，大家的普遍心理都是进去尝个鲜啊，我觉得找个黄牛吧也没那么贵， 你看 我们多花个100多块钱，大不了就少点一样菜呗。年轻的消费者啊，心甘情愿的跟风打卡，也让这些可恶的黄牛有了市场。 是是是，所以我刚才说那些英文还是非常关键的啊，您得去琢磨琢磨，就是 how much。首先花多少钱？ 哎， 有些年轻人不在乎这50块钱，认为是块八毛的， 反正但是给了这些黄牛机会。 对啊，这个1块钱都得算计。对吧？ 像李凯老师恨不得1块钱掰两半花的， 那是一分钱。 啊，是吧？哎呦呵，咱俩谁是财迷主持？ 嘛好吃？这商场里边什么好吃？好吃嘛，都得想想，对不对？ 哎，没错没错。 有一些网红店，那就是饥饿营销，他排那2400未必有2390都是自己人。 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店，其实他们的营销费用都占了运营成本的一个大头，不一定说大家进去就多好吃，是吧？ 是。 也许就是特别兴奋的进去，但是特别扫兴的出来， 而且 也不是没那种可能性。 而且有好多那种吃播的那些人哈，就是包括有些网络上面的视频，那都是花了钱请人去吃，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 那都算小软文 是 吧？ 有些软广的嫌疑在， 哎， 也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 是， 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很多语文课文，里面提到黄，不是里面提到牛这种形象嘛，你都会觉得它是勤勤恳恳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但是现在这些所谓的黄牛，真的是让牛这个词都变了味儿。 嗨，也是希望哈，反正这个倒是无关痛痒，那不是吃顿饭的事儿吗？当然也确实也是扰乱市场秩序，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平时爱吃肉吗？喜欢吃肉还是喜欢吃素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同事亚成说，美哲有点亏了，糕点多少钱？糖油饼才多少钱啊？他吃那是双份糖的糖油饼， 双份糖也就加了1-2块钱嘛。 哎呀，这个说还得 双份糖才4块钱， 是吧？那就四块钱，还有油费、车费、司机费、停车路侧停车费，是不是？ 你要说呵呵好像也是哈。 然后说让李凯老师多请点，关键是亚成自己中了6毛6，说等会儿啊，以后有机会请你们吃糖油饼。 哎，谢谢您谢谢您，你看看人家 九仙桥那边有糖油饼吗？ 九仙桥那边 啊，804， 我不知道啊，要不您带我去看看， 反正那边 咱们眼见为实。 对，我们那边哪天去扫听扫听，看哪家最贵是吧？反正载同志这个同事又不是什么特别啊丢人的事儿。 要是人家哪天来建外办公区， 那我们食堂刷自己的卡， 好意思吗？ 来，微微的胖胖， 你 瞧人家这个网名多么形象，而且 可爱。 哎，用字留言解释了一下自己的网名。 哦， 他是这么说的：你爱吃肉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边蹦的，是肉我就喜欢，而且无论怎么做。解释了一下自己的网名的来由。 哎呦，您还真是不挑啊！但是想做那么多种肉，我觉得也不容易吧？ 你能告诉我草坑里边蹦的能做出什么肉？ 草坑，你先给我解释解释。 草坪。 草坪上啊。 能蹦出什么来呢？ 羊。 行， 你不是羊都在草原上吃草吗？ 行， 还有牛。 行， 说的有什么？你看看内蒙古大草原。 对对对，有一种羊，它就是来回蹦着上去。 羚羊。 那是 那不能吃啊。 对，那是国家保护动物啊。 那可不是嘛。 工长哥说，肉谈不上有多爱吃，不常吃，有点想，但是不能顿顿吃，每次量呢也不能太大。 嗯， 哎，这比较节制。 哎，你要说我虽然特别爱吃肉，但我有一个原则，基本上是不会打破的，就是我早餐一定是不吃肉的。 哦，早晨。 我总觉得早上要吃肉的话，就吃的有点太豪横了，有点腻。 哦， 所以我一般午餐和晚餐我会安排一些肉食，但早上我肯定是全素。 尤其是晚餐吧。 晚餐， 你像第二天早上 我觉得也行也行，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吃点大肉。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呀？ 早餐一定得有，过去说早餐吃好， 午餐吃饱， 晚餐吃少， 哎， 是吧？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蛋白质的摄入。 我觉得我晚上吃少一点，但我吃精一点， 嗯， 也行。 西北风算吗？ 喝西北风喝饱，哎，你别说还真是，每次下了节目吧，我都觉得我就是被气饱了。 是吗？反正今天我视频任何生气的表情动作都会被直录的，因为我们是直播的嘛。那晚上他手边什么摔个纸啊，摔个笔啊，摔个手机他舍不得摔，基本上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出现过。 我专业素养这么好， 对， 大家看我依然保持着非常甜美的微笑， 嗯， 其实心里已经那啥了，是吗？ 是啊， 已经翻了天了。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说荤素搭配的事哈，冬之梦也在说， 嗯， 荤素搭配了吃起来才有滋味。 嗯，包括有一些朋友会把肉划分成红肉和白肉，你看全天都是早点说我特别爱吃肉，不过相比于白肉的话， 嗯， 我更爱吃红肉，而且我不太爱吃鱼。红肉的话像咱们平常吃的牛肉，它算红肉的一种， 嗯，牛肉羊肉猪肉都是红肉。 红肉啊，那白肉可能鸡肉， 嗯，鸭肉 算是白肉。 然后还有红果发来了一张他们家做的葱爆羊肉，特别实惠。我一看那葱爆羊肉那个肉片切的那么厚实，我就特别喜欢。 哎呀，我就喜欢这种特实在的。 对对，别切的跟那涮羊肉片似的，那 因为人家自己家做的嘛。 哎， 蓉蓉姐说我也爱吃肉，但我不吃驴肉， 嗯， 不吃狗肉， 嗯， 不吃野味儿，不吃素包子素饺子。我特别爱吃鱼虾啊，喜欢吃海鲜。 那吃什么包子呢？都 吃虾三鲜包子。 人家说不吃素包子， 那虾三鲜不算是素的呀。 虾三鲜里边 有虾呀， 然后呢？ 那算是荤的。 然后呢？ 那或者鲜虾饺子。 反正你是爱吃虾， 我爱吃虾饺子。 对对对，虾吃嘛，天天。来，接下来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干嘛要摔笔啊？ 没事儿，没事儿。 啊，欢迎您在 放歌吧，平复一下心情。 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糖油饼三个字，看我们俩今天穿的衣服当中全是糖油饼哈。 嗯， 在公号当中回复糖油饼。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是周五，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今天我们也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开通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哎，您可以既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哈。 啊，我们可以既同，我还说既同老师在哪儿呢？难道来我们的直播间了吗？ 啊，就是有点想他是吧？ 嗯，还真是，咱上直播、啊、你还念叨别人的名字。 对对对，我这儿这么忙，他跟那儿闲着。 那倒也是哈、 啊，什么叫那倒也是。另外，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平时爱吃肉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要说咱今天聊天室真是特别热闹，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来捧场了啊，包括大家也都在夸奖李凯老师， 嗯， 有夸李凯老师帅的，比如说3248就说了，哎呦，没想到李凯是一帅哥啊， 啊， 光听声音，说实话，真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 就是听声音 啊，想象不到这声音配的是一张帅气的面庞、 啊、主要是声音比较年轻，看着脸色呢显得有些苍老。 那是夸您帅吗？ 是吧，应该是吧， 眼见为实哈。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给我们看看、 嗯、 包括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的小心心的手势， 对对对，有个点赞， 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 哎，昨 天 对，昨天是谁排第一？ 好像是一位叫李东的朋友， 是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啊、他最后想点什么歌？ 北京欢迎你， 那也行。那么我们满足他的要求，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把这个歌献给大家、 哎、 是吧。另外呢，就是如果您今天点赞，要不然咱们今天也这样吧，您就是点赞排第一的哈、 嗯、 我们也满足您一个点歌的小要求。 对对对，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哎、 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做一个统计。 嗯，另外8216也在说特别爱吃肉，以前练习健身之后基本上都是1公斤红肉或者是2公斤白肉 啊。 怎么了？ 2公斤那就是4斤肉啊。 对，人家也没说 一顿呢， 也没说是一顿还是怎么着，反正健身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需要特别大的这个蛋白质。 人家一看这就是牙好胃口也好、 啊、 吃慢慢香， 嗨， 身体倍儿棒。 反正也是确实哈，有些朋友这个确实练肌肉的时候也需要消耗蛋白质嘛。 嗯，包括是不是好多专业的那些健身的朋友也会比如说买点蛋白粉去辅助一下。 反正我这儿常练，但是我从来没买过蛋白粉。 哎，那你试试。 我这个反正也没那么线条，那么 要求那么高是吧。 对， 行、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您可以继续找我们的公众号 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在这个公号当中回复糖油饼三个字，能看到我们俩今儿穿的糖油饼的衣服。另外呢，就是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说到肉呢，其实这两年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说低脂肪、高蛋白、零胆固醇，属于你的未来食品，植物肉，你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 啊。 现在有很多快餐品牌不都推出了什么植物肉汉堡、哎、 植物肉汉堡哈、 嗯、 从植物肉的月饼到植物肉的水饺，再到美哲常吃的植物肉的汉堡，越来越多宣称可以吃肉不长肉的植物肉产品在市场上走俏了。 嗯， 那么在瞄准年轻人的消费体验分享平台上，植物肉的汉堡被博主写进了美食日记里边， 就是那些种草的小短文。 对，你也不知道他是收了钱的还是没收钱的、啊、 那倒是， 是吧，说可以放心大胆的品尝美食，还能边吃边瘦，真是太适合像我这样的减脂的健康塑形人群了。 嗯， 在短视频平台上，植物肉呢产品也成为了测评的热款，说管不住嘴的啊，姐妹们你赶紧看过来，我已经替你们试水了，这里有一种既能够大口吃肉又能够健康瘦身的方法，那就是用这个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选择植物肉做的美食。 嗯，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主播先品尝了一些植物肉制成的，像什么红烧肉啊、狮子头啊、香肠啊，称赞其不仅有肉香，而且热量低，堪称完美的选择。 你说真的有那么好的事儿吗？ 所以记者就专门做了一下调查哈，他选取了一款植物肉做的黑椒鸡块，叫黑椒鸡块，没鸡，没有鸡肉， 嗯， 植物肉嘛， 纯素的。 哎，广告当中发现里边强调植物肉具有高蛋白、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酸的这个优势哈。那么营养成分表显示，每100克产品的能量是927千焦，蛋白质是11.3克，脂肪12克。这些指标和真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者随便又选取了一款鸡肉制成，就真是有鸡肉的黑椒鸡块哈。 哦， 在营养成分表当中看到，每100克产品的能量是786千焦，刚才那是927千焦。 嗯， 蛋白质呢是12.5克，刚才那是11.3克，脂肪呢是9克，刚才那个植物肉脂肪是12克。 哎，你要这么一说哈，我觉得也差不离啊，这两种。 这样一对比，植物肉的鸡块似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是啊， 但是你要看价格，那优势大大的。 嗯 啊，这个价格一袋450克不到一斤的植物肉的黑椒鸡块售价23.8块，而一袋2斤装的真肉的鸡肉块售价25.9块。 你看看，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些素食啊，真的是不便宜， 是吧？这么一说，你就能知道，像你们这种财迷节目主持人，特别敏感价格。 我觉得咱还老老实实吃肉吧，今天晚上。 所以有一位专儿晚上，这坑埋的真快，是吧？ 您说吧，待会儿再说吃的事儿。 有一位专家叫阮光峰说，用大豆蛋白做的植物肉产品啊，其中的营养，就植物蛋白质量确实不会太差。有一定的膳食纤维，而且呢不含有胆固醇。对于经常大鱼大肉的人们来说，植物蛋白啊素肉或者是人造植物肉对于健康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植物肉产品以一些微量元素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尤其是铁和维生素 B12。动物肉除了给人们提供优质蛋白质，还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B12 这些营养要素。 哎， 而这些植物肉，尤其是植物素肉，就什么都没有啊、基本上这些要素没有，要不然就吸收率很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长期吃素的人可能会出现贫血这样的情况。 所以也不能一直都吃植物类的蛋白质。 对，长期吃素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如果您常听我们健康北京的话，也会知道我们会在节目里边会说说老年人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啊。 嗯，大家多听健康北京吧。 哎呀呀呀，至于这花钱的事，多听他们财迷的哈。这个阮光峰还 你倒是说我们财迷的什么节目、 啊、财迷节目主持人叫什么来的？ 财富新动力、 啊、 我们一起小财大用 啊！财富新动力。阮光峰还提醒，即使是素食，同样可能有大量的脂肪和能量，判断食物是不是健康并不是看它是不是素的、 哦、 是不是肉的、 嗯、 主要是看它的营养组成、 哎、 部分植物肉产品为了让口感更接近真肉，为什么一咬那个东西、哎、真的像红烧肉啊、 嗯、 真的像什么什么肉，会添加不少调味品。 比如说 有的品牌在植物肉里边添加椰子油，椰子油当中80%是饱和脂肪啊，所以为了 好吃，还有可能加好多的盐，导致钠的含量也比较高， 就口还挺重。 对啊，这饱和脂肪和盐对身体都没什么好处，因此大量添加这些调味品的植物肉产品也谈不上多健康。所以作为消费者呢，我们在选择食物当中食物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白它的营养本质，避免被一些噱头啊给忽悠了，是吧？ 要说您比较好奇这个植物肉是什么味儿，咱偶尔吃一两次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哈。 哎， 但如果想把这个植物肉作为一种又不会长胖然后又对身体好的营养物质，长期的天天大量吃，那肯定是不可行的。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光是听一面之词，光听他吹嘘，背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坑哈。 嗯， 咱们还是合理膳食。什么样合理膳食呢？就是家里边的东西您多多少少都吃点， 荤素搭配。 哎，荤素搭配，但是也不用说这一顿就特别讲究，就说今天我这顿饭一定要吃多少颗肉多少颗菜，没必要。就咱就一星期俩星期，你比如说今天吃了一顿横的，过两天您稍微换换，是吧？您不能 叉着样吃呗，叉着样吃。 可以啊，学的词儿挺多呢。现在 比如说呢， 比如刚才你说那个 叉着样吃 啊， 嗯， 花搭着吃。 对对，花搭的吃、 啊、是吧、 嗯？ 什么都挺好， 对， 是不是？ 大家都尝一尝。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哎，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平时爱吃肉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居士就说了，我觉得这些植物蛋白啊，永远都替代不了动物蛋白。 嗯、 包括1395也说，现在有一些速冻饺子里面就有相当于植物肉的那种大豆蛋白。 嗯， 大家其实，在买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包装袋上的配料表， 嗯、 都会把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标的清清楚楚、 哎、 大家就可以看清楚我们买回家的那些饺子啊、 嗯、 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 是，还有很多人就是刚刚打开收音机、 啊、 听我们节目哈，首先问几个问题。有人问怎么看我们俩人穿的衣服是糖油饼的哈、 嗯、 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公众号先关注，在留言当中写三个字， 糖油饼， 糖油饼就能看到我们的照片、 嗯、 另外您可以回复两个字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哎、 这都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的视频直播。 没错， 嗯，目前的直播只在我们的听听 FM 里边有， 是 能够看到。 包括也欢迎大家就是时刻给我们点点右下角的小心心， 哎， 大家都给我们点赞哈、 嗯、 今天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前也会看看我们今天点赞排名第一的朋友、 嗯、 拥有一次点歌权。 没错， 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哎，然后田哥说爱吃，基本上什么肉都爱吃，当然最爱吃的是羊肉，比如说烤全羊啊，烤羊腿啊，手扒羊肉啊，清炖羊肉，涮羊肉，烤羊肉串，红烧羊肉，羊蝎子，这些牛肉、猪肉、鸡鸭鱼肉也都吃， 但是最喜欢羊肉。 对啊， 你看人刚才说的羊肉的不同做法说了那么多、 嗯、 一看就是羊肉爱好者。 哎，有人好有人不好， 就有人会觉得羊肉里面有点膻嘛。 对对对， 但是也是看那个烹饪和处理的方式， 是吧、 嗯、 反正就是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可以理解， 吃的多了也就不太敏感。 嗨， 对不对？ 反正我是吃不出来。 李东说了，说我也爱吃肉，特别爱吃海鲜烧烤、鱼肉、鸡丁、涮羊肉、 嗯、 还有某一个火锅品牌的肥牛超级爱吃、 哎、 爱吃他们家的麻辣锅。 嗯， 嗯， 然后呢李李也说特别这个植物肉太难吃了，油腻不香， 就是它不是里面刚才说会加大量的椰子油， 嗯， 模拟肉的口感，但其实那个可能还不如真肉那么 好吃，是吧、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肉吗，爱吃什么样的肉哈、啊、平时是爱吃还是不爱吃啊，都行，有人爱吃素也可以，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们再来跟大家说说网购的事儿。要说网购这件事情、 哎、 现在真的是非常稀松平常，可能大家的手机里多多少少都会安各种各样的购物软件， 哎，时不时就看看自己需要点什么， 哎、嗯、可能需要不需要，一看人家搞促销也都会买哈。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因为你看不见实物，对吧？你就没法掌握这个商品的尺寸大小。 嗯， 你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呀，就有一位叫做小泉，已经习惯了通过网购平台来买那些日用品。他说呢，尤其是一些小东西，我感觉从网上买的确是便宜。 嗯， 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款特价抽纸之后，这位小泉就特别动心，立刻在网上下了单。 特价什么东西？ 这个纸巾、抽纸、纸抽、 哦、 桌面上摆的， 就是吃肉之后得擦擦嘴。 哎，对对对、 嗯、 他一下买了10包，10包才10块钱呀、嗯、 一包1块钱。 哎呦，这个拼购还能更便宜呢。 小泉想的不错，一下单之后啊，发现等收了货傻了眼。 怎么了？ 那个十包十块钱的纸巾真的收到之后啊，一包就巴掌大小，比平常超市。 不是，你慢点说，一包巴掌大小。 巴掌大，巴掌，手，手掌。 哦，就 巴掌。 我以为就八张纸， 就手的大小。 你的手那也分人，你的手大。 我这个在女生里面算是修长的， 是吧？ 注意您的措辞，这个大和修长、它有本质的区别。 你比比， 今天我们都开了视频直播， 你可以举举举举， 感觉有点矫揉造作了。哎，反正大家理解精神吧。 就是不大啊， 哎，不大不大，比平常超市里买的那种抽纸要小多了。 嗯， 这个小泉说呀，抽纸变小之后，每次就只能多用几张。 哎， 一包纸有300抽，特别不经用啊，没过几天就全用完了。 你瞧瞧， 那像这样的网购小人国的经历还有很多。为什么说小人国呢？因为是买的所有的商品都特别迷你哈、发现到货之后和他那个网上显示的那个样根本就搭不上。 嗯， 在网购平台呢，大家很容易搜到这种评论就是说，哎呀，这个产品太小了。 嗯， 比如说一款强光手电，在宣传的页面为了表示可以兼具给手机充电的功能，特意啊商家用了一个手机作为参照物。 嗯， 在画面当中呢，手电比手机大很多，你看10.9块一个大手电，是不是听着挺物超所值的？ 对。 但是记者购买之后发现，其实货品啊就是一个正常小手电的大小 啊。那不是有手机对比的吗？ 因为有猫腻儿嘛， 啊， 是吧？有猫腻啊，在这个网购平台上啊，像巴掌大的洗衣机， 巴掌大的洗衣机能洗什么？ 我还真没见过哈、 啊。 人家说呢，还有巴掌大的火龙果，这种小人国的产品比比皆是， 就是特别小巧。 虽然人家做的小巧，但是他们打出的噱头都是我们卖的特别便宜。 嗯， 就比如说刚才给大家举的抽纸的例子，块儿8毛的，大家也就没想着去维权呢。小泉就说了，10包小人国的抽纸很快就用完了。 嗯， 但是用完之后，消费者也不打算再去买，也没想着维权。毕竟你说这东西吧，它也很便宜，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是吧？一共10包才花了10块钱， 对，不够捣乱的。 哎呀，就觉得嫌麻烦，就这么着吧，以后就不上当了呗。记者发现，在网购平台上误入小人国的商品，大部分都没有标注一个明显的尺寸。 嗯， 但是随着平台对商家约束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商家对尺寸的标注其实是越来越清晰了。像咱们平常买一个挂钩，它也会分什么大号、中号、小号、超小号。 嗯， 火龙果呢，也有大果、中果和小果， 嗯、 是吧？在有一些网店里，也会特意给大家标注尺寸小请慎拍这样的字样。 嗯，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商家，起码人家有一个自律的意识， 对，至少还算厚道。 哎，起码保证了咱消费者的知情权，对不对？但是啊，老张啊，另外一位消费者的经历依旧是让人啼笑皆非。要说这位老张啊，跟我们的李凯老师一样，特别喜欢运动。 哦， 但人家的运动呢是户外偏多一些。 嗯， 比如说去京郊徒个步。 嗯， 青山绿水村庄总能带给他心旷神怡的感觉。 听起来不错。 听起来特别好。这徒步完了之后呢，还能顺便去吃个铁锅农家饭。哎，每每啊这种京郊游都让他觉得流连忘返呢。 啊， 那为了经常回味那种铁锅农家饭独有的锅气， 嗯， 你知道趁热吃嘛， 嗯， 好吃啊。 嗯， 老张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网上下了一单，买了一口铁锅。 嗯 啊，等这个快递到的时候，老张想，哎，真好， 嗯， 我可以在家给老婆孩子炖点柴鸡，我再来壶小酒，那感觉不知道有多美。 哎，鸡肉除了柴鸡拿铁锅炖，还有什么能拿铁锅炖的鸡肉？ 鸡肉笨鸡。 笨鸡和柴鸡， 农家笨鸡 啊，笨鸡 蛋的那个笨鸡， 笨鸡是真的笨吗？ 嗯，人家就叫笨鸡，我觉得是属于农家家养的那种鸡， 哦， 可能平常喂的吧，比较接地气儿一点，嗯，那肉会瓷实一些， 是吧？ 哎， 我也不 是这样粗浅的理解吗？你管人家炖什么鸡，人就想买一口锅炖点鸡， 买锅，买锅啊！ 这锅已经买了，收到快递之后， 嗯， 老张大吃一惊， 怎么了？ 这也忒大了， 啊， 老张啊想抱着这口锅往灶台上搁都搁不上去， 那得多大个呢？ 要炖这个柴鸡， 嗯， 人家就真给发了一口大 柴锅， 火 就是那种农家乐使用的那种大锅饭， 啊、那确那确实够个家里边那个厨房的大小，估计搁这个费劲。 是啊，咱都居住在都市当中，你要住那种居民楼，厨房一般人家根本就用不了。 是， 本来打算炖点柴鸡，一家人吃饭用，现在看起来这口锅不仅能供一家人吃饭， 嗯， 供十口人都没问题。 哦， 哎呦，老张说呀，我都买了特别久，到现在这口锅也没用上， 一次鸡肉都没炖， 实在是没机会用啊。 嗯、 老张说，下次徒步，也许我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咱背上这口锅， 嗯、 啊，直接到他们村里买鸡，买点笨鸡、 嗯、 啊，买肉、 嗯， 买点笨肉， 嗯，嗯这 个、这 肉也有笨的啊。 开锅炖菜、 嗯、 就地用餐嘛。 我觉得要是美哲要是收了这样一口大锅，他肯定是甩锅 甩给你， 就是 你接嘛，背锅嘛，背锅侠是吧？这个律师啊，你要说也是 啊， 我要是捅了什么娄子，您不就得给我背锅吗？ 对对对对， 作为我的领导，作为我们节目的制作人， 是 不 是？ 是 是 是，咱听听律师怎么说。 对，这块八毛的值当不值当跟他们较较劲。 哎，律师就告诉记者说呀，如果网站在宣传的时候不标明商品的尺寸，而且还故意放大商品来误导咱消费者，那就触犯了广告法。如果再严重的情节的话，就构成了虚假宣传。当然，杨律师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生这些被虚假宣传欺骗的情况，咱消费者真的是别怕麻烦，我们可以大胆的去维权、 嗯、 您先找这个网店可以商量商量，如果找网店理论行不通的话，我们可以再找平台。现在不是很多平台都有什么小二， 是 也会介入这种消费纠纷哈， 店小二。 哎，如果再不行的话，咱还可以诉诸法律。 嗯， 别因为金额小就放弃维权。 哎， 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我们都觉得块八毛不至于去维权、 嗯、 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就纵容了这些商家以后还拿着我们的信任 嗯， 嗯去做一些这种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 是吧？ 说句不太 虚假宣传 不太贴切的话，就是苍蝇太小，再小也是肉， 对 对吧？块八 腿也是肉啊， 啊，没少吃是吧？关键的问题在于，块八毛的也是咱辛辛苦苦挣出来的。 哎，你知道有句话 啊， 就是说干什么什么事儿， 嗯， 经历了什么什么事儿，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吧，听你刚才那句话，我就有这种感觉。 那歇会儿呗，缓缓是吧？ 缓缓再缓缓。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平时爱吃肉吗？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啊，缓缓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同时啊找两种方式，既收听又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 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唱响新时代的歌。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同同赞舌尖中国。好酒这故事喝，哈克的北京有条鬼街，美女鸳鸯传说多。 金枪金玉做河山， 北京唱响新时代的歌。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平时爱吃肉吗？ 嗯， 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开通了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上角啊有一个摄像机的这个图案啊，然后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这视频直播了、啊、 没错，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留言。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您现在点的稍微有点遗憾，因为刚才放歌的时候美哲表演了一下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无声的这种表演哈、 啊、是是是、啊、是不是画的还可以 啊， 说得过去吧，要么你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过得去吗？ 过得去吧，柔柔的画的， 柔柔的行。 你看，这不就是吗？你看左手是圆，是不是？右手是方，左手是圆。 行，你还是回炉好好学学一下哈。对于方和圆，起码有一些这个最直观的一些理解。 你就是缺乏一些观察生活当中美的眼睛、 嗯、啊，是吗？ 观察不到你搭档的优点。 你平时好玩个游戏，这我知道啊。 嗯， 当然你这游戏啊，当然我真观察过你的优点啊，你那些。B 站上边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协调性的表演，特别好。 比如说呢？ 比如说跳个舞啊， 玩一些体感游戏。 哎，对对对，说到玩游戏呢，现在据说被誉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防沉迷新规，一经出台呢，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和孩子自己啊，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 有些孩子呢就说算了，我低头认命了，你既然有新规咱就不玩了、 嗯、 还有一些孩子仍然在奋力的挣扎当中， 想挣吧挣吧。 没错，过去几天呢，除了假期时光结束，还有一件事情让十岁的小杰有点痛心，就是这个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新规出台了。周一的晚上呢，他的爸爸告诉小杰这个消息，小杰起初啊还不太相信 啊， 可是他当打开手机里边的游戏，看到厂商纷纷发布了公告，说将调整哈、啊、防沉迷系统的时候，小杰这才认了命。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玩 啊，他是有一些规定， 有限 制，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才能玩、 嗯， 每天呢还只能在晚上玩一个小时。 嗯， 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是不是太严格了？ 嗯， 小杰表示呢，他玩了四款游戏，此前呢就上线过旧版的这个防沉迷系统，其中三款每天最多玩一个半小时，还有一款呢只能玩一个小时，而且晚上十点之后就不能再上线了。 哎， 此外呢，父母在家也会限定小杰玩游戏的一些时间，必须要完成当天的学习和练勤任务之后才能玩一会儿，一般呢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周末的时候会稍微放开一些。那么在防沉迷新规出台之后，周一到周四原先的那一个小时就没法玩了， 那是 对吧，这一小时就没法玩了哈、嗯。周末的白天也上不了线， 小杰每天的游戏时间一下子被砍掉了一半。那么防沉迷新规出台之后呢，有的孩子显然是甘于现实，你也没辙是吧，就只能这样。有的孩子呢还想负隅顽抗一下， 嗯， 有玩家在论坛上表示，既然防沉迷新规管的是国内的游戏厂商，那我只要玩国外的游戏不就没有限制了吗？ 啊，能吗？ 哎，真行哈。当然了，因为服务器的差别和设备的限制，要想转服就是转服务器，你转那个国际版的服务器，同一款咱们国内的一些游戏既有国内版也有国际版，对吧？但是它你要是转国际版不是特别的容易。 嗯， 有人给出了一个更为简单粗暴的逃避防沉迷的办法。 什么呀？ 买号。 买谁的号啊？ 卖那些大人的号啊。 买大人的号。 买大人的号。那卖号的都是大人，成年人。 哦， 已经用一个成年人的身份注册，然后这类游戏账号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这个方面的一些限制。 你看这还是有人想钻这个空子。 但是你即使想买号，我跟你说，你作为一个财迷主持人，这不是财力上也不是谁都能允许的。 小朋友不挣钱，没钱，没零花钱。 据说一个网游的账号啊，少则几百块钱，多的甚至要几千上万块钱。 呵， 挺贵的啊。 嗯， 转服需要技术手段。租号买号要花钱，对于孩子来说，要想绕开这个防沉迷，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偷用大人的身份证。 偷用爸爸妈妈的，爷爷奶奶的。 对，亲爹亲妈的就甭想了，人家拍手称快，终于你不用了嘛，得找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哦， 就是老人吧，有点惯孩子， 隔辈亲嘛， 对吧？ 是吧？ 有人开玩笑的说，防沉迷新规上线之后，各种游戏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的老年玩家。记者用一位90岁高龄老人的身份进行注册，竟然通过了系统验证， 这是老当益壮 是吧？当然一看就肯定不是老人本人自己啊，一定 是 他们家孩子或者孙子哈。 哎， 那么在家长张月看来，这次的防沉迷新规虽然力度空前，但是能不能起效，其实本质上还得看家庭教育是不是到位。有的爷爷奶奶自愿把身份证给孩子用啊，孩子的父母呢平时也不怎么管，设不设防迷其实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对不对？ 嗯， 张月认为，要想改变孩子沉迷网游的现象，家长首先得做好表率，不能一方面不让孩子玩，一方面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对吧？ 这就属于没起到表率。 尤其是有一些家长，比如说陪孩子做作业啊，就是孩子跟那儿一比一块写作业，他在旁边玩手机， 嗯， 那倒是陪着啊。当然这种做法其实首先就不是特别好， 这就属于人在孩子旁边， 嗯， 但心呢还在手机里。 对，而且给孩子也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表率， 嗯， 对吧？你凭什么大人你就可以玩，然后我这儿写苦哈写作业，我写完作业还不让我玩会儿， 可不 是, 是 不是？家长要做好表率，不能是这样哈。家长不去管，光靠规定是管不过来的。孩子即使不玩游戏，也会什么刷短视频呐，看网剧啊，最后还是沉迷在电子设备上。 嗯， 所以其实这新规呢当中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办法，有人说能不能这个刷脸认证，对吧？ 哎， 这样的话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身份证你就使不了了。 是的， 关键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人家家长说的，就是你家庭教育到底到不到位， 嗯， 是吧？ 是不是存在缺位的一些情况，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特别疼自己的孙子， 哎， 孙女儿，甚至是第四代的一些小孩， 嗯， 是吧？ 哇，那得多早生孩子。 你看你刚才说那90多岁的老人， 嗯， 那我估计那没准儿 四代同堂，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是是。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说哈，在这方面，反正刚刚开学一个星期，我们还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个合格的家长。 嗯， 另外呢，在这些新规的实施的过程当中，也要帮助堵掉那些漏洞哈，尤其是姥爷姥爷爷爷奶奶这些老人，一定要堵住这方面的漏洞。 可能游戏厂商也要再想一想办法。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嗯， 今天留言特别多，是不 是？ 是 的，来看看大家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就是，请大家聊聊您爱吃肉吗？喜欢吃什么样的肉呢？ 哎，是 朝阳宋师傅说，哎，这个肉啊，我得天天吃，不管是纯肉、烤肉、涮羊肉， 嗯， 我都吃。当然，早上每天早上我还得吃个鸡蛋呢。 嗯， 植物肉啊，那就别提了。 哎， 这吃的人呢，也是脂肪肝、胆固醇高。 嗨，然后呢，1931说，哎，刚刚看视频， 嗯， 放广告放歌那。那会儿你们俩只能看到你们俩的表情啊、动作呀，哎，听不见你们说话，你们说什么呢？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啊！ 我们刚刚在表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啊！我把我这个江湖秘籍传授给李凯老师， 什么秘籍，啊？ 这就是左右互搏。 周伯通是吧你？ 哎，其实你想想，这个特别考验你左右手的协调能力， 啊， 还有你这个脑力的这种逻辑分析能力。 这时候就不脑力不济了。 你听你的口气， 我觉得我挺记得呀。多练练，多练练， 啊、多练练， 防这些老年病， 是吧？ 挺好的。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想看我们俩刚才那个照片哈。 嗯， 那我也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也发了我们俩糖油饼衬糖油饼 T 恤的照片哈。 嗯、 不光是我们的微信号里边能看到，在聊天室里边也能看到了哈。 哦、发到听听 FM 上、 哎， 我们也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风的轨迹说戒碳水的时候，你懂什么叫戒碳水吧？ 就是米饭呀。 碳水化合物、 啊、 糖的这类 属于碳水化合物比较高的一些主食、 哎、是他一看也是一位健身的朋友说戒碳水的时候就靠肉续命了、 啊、 办公室的抽屉里边放着牛肉干小鱼干卤鸡蛋饿的时候来一口比吃饼干面包健康 人家的小零食也不老少的 你那抽屉里边的零食也不老少的 但我那个都属于含糖量碳水都不低、 啊、 是吧 美哲那个 小蛋糕 美哲那个小抽屉里边有个密码锁 你的没密码锁吗 然后他那些里边小零食都锁得好好的 哎，我就锁了一些小蛋糕但是我跟大家剧透一下吧有一次呢李凯老师打开他工位上那个小密码锁 嗯， 我呢神不知不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往里面偷瞄了一眼、 啊、 我发现你把那西梅、 啊、 就那话梅都锁起来就怕我偷吃 那倒不是那个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工位搬家了、 嗯、 搬完家之后我和李凯老师工位是 挨着 的 对节目组凑一块嘛 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我看完之后就想哼不就是一梅子吗我还不稀的吃呢 看来还想 吃锁起来 是这样我那个工位的桌面是特别干净除了一个无线鼠标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嗯、 所以我就把那些吃的都放抽屉里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对吧那抽屉 你这个办公室是办公的场所、 啊、 你那些零食当然得锁好 了那个西梅是放在抽屉里但是我那锁从来不锁 啊真的 对啊 呦呦呦呦呦你在广播里这么说不好吧、 哎、大家也 你明天再看看你那西梅还能剩几个、哎、 那也是你偷吃的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吧1395说我特别爱吃肉从小就是无肉不欢呀、 哎、 红肉白肉都爱吃恨不得能吃整整一大碗呢但是现在我已经年过60了 嗯， 好几年前我就开始控制吃肉的量一次呢吃四五块就可以了、 嗯、 而且只在午饭吃肉晚餐只吃豆腐或者吃点鱼当然我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要足量的吃各种蔬菜、 哎、 人家说啊这个足量就是一天能吃一斤左右这样我觉得才有资格吃肉呢你看你得控制好你的体重控制好你的体脂人家说人家是1米76现在70公斤这是不是还不错的一个体重吧 略微沉一点点 沉一点点是吗、 嗯 1米76，140。我对男生的身高体重搭配， 对 BMI 可能稍微超一点点、但是应该不是特别多。 正常的 BMI 应该是18，对吗？18.4。 那太狠了吧？我觉得有点狠。 是吧？ 啊， 那人家国际标准不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 BMI 对于中国人来说略微有点狠。 想、 啊 嗯，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康康也说特别喜欢你们俩的节目， 谢谢 你们这个搭档简直是绝配。怎么能看你们的直播呢？您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上角有一个类似摄像头的照片，那个图案图形，点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俩的视频了哈。 也欢迎大家都给我们点一点赞哈。 哎、 我们在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的那个手势， 嗯， 这样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来看看今天点赞最高的一个朋友，我们可以让您点一首歌，您爱听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们。 是是是，今天呢这两种方式啊，刚才说了，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开通，也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要说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 嗯、 经常登上那个微博热搜什么的， 哪个？ 《扫黑风暴》，您看了吗？ 我看没超过10集呢，我看的比较慢。 一看就没花钱，是不是？ 花钱的事儿谁干呢？ 你要说啊，最近的这个热播剧《扫黑风暴》真的是被大家推上了风口浪尖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采取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来更新 啊， 它叫做超前点播。什么叫超前点播呀？ 嗯， 就是3块钱一集、 嗯、 啊。你解锁了第20集，你想再看第21集，那就再花3块钱。 那我要是准备想 三块。 一直三块， 哎、 十集就三十， 那可不是吗？ 那我就看大结局，我看最后一集成不成？ 不成，人家当时设了一个规则，就是您要是付费的话，比如你看到第25集，我看完了之后，我想直接看第28集，行不行啊？不行，必须把26、27全解锁了。 就是中间跳着看不行， 得按照顺序解锁。就是这样的一个购买方式呢，就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你看，三块又三块，难道我们支持正版就活该被这个平台宰吗？ 我以为你说三块又三块，三块何其多， 日日都三块。万事成蹉跎 不错，反应还挺快。 人家就说嘛，你看这官方是不是有点不地道，一方面你喊话打击盗版让我们都别剧透，另一方面你自己又提前卖剧集，我们要是不充钱不追剧，那就只能吃人家嚼剩的馍，只能看人家的剧透。9月1号下午啊，腾讯视频也是宣布他们会调整这种超前点播的模式，也会尽快调整解锁规则，支持大家能够自由选集解锁，提供更加具有个性化的追剧体验。当然腾讯视频同时也解释了之前他们设置逐集解锁规则的一个原因，他们说呀，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作品的连贯性，为了保护这个创作者，但是呢他们也承认部分有跳级观看需求的用户啊，确实给人家造成了不便，对吧？但是有很多腾讯视频的会员对这样的调整还是不买账。 那是， 人家消费者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真正的诉求不在于是不是能够选集点播，而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开了会员，还要额外花钱去看你那所谓的超前点播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网上这些电影哈、电视剧。首先像我哈，我就不花钱，一分钱不花，所以呢我也不是什么会员。 这是你，这是你， 对吧？就是一看比如说一个30集的电视剧，前10集就是像我这样的一集一集看的，然后10到20就得是花会员花了钱才能够提前看的，剩下的20到30集可能就是像美哲说的，还得加3块钱才能提前看的。 就是他设置几个档， 不同级别， 你花的钱越多，你就能提前看到人家剧集更新的内容。 我又不着急，一分钱不花，我慢慢等着。 要么你贿赂贿赂我 啊？你把你的会员号， 就那什么什么视频， 啊、 什么什么 E，、 嗯、 那几个会员、VIP 哈、 啊， 我都有。 那你能转给我吗？就是两个人共享， 你就拿我的号看呗， 共享一下。 共享不行， 共享不行， 我就得把我的账号密码给你， 然后你就退出来 了。但是现在啊，很多平台它会有一个规则，比如说你一个账号、一个密码，它只能授权登录几台设备。 哦、 你比如我有一个账号密码，我给100个人行不行？ 那 不行，那 肯定不行、 那比如说它最多可能登录3个5个这样。 你要照那样的话，美哲早开店了。 所以你还得这个贿赂我吗？是吧？ 我也不稀罕。 行行行，拉倒啊！这个人家很多消费者特别不满意，就说我们为什么开了会员，我们还得额外花钱。记者也是进行了一番观察哈，自这个超前点播出现以来，其实争议一直不断。市民吴女士呢，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说自从有了这个超前点播的规则，大家的观看进度就不能统一了，所以很多超前点播的片段也在网上提前剧透，直接影响了我们普通用户的观剧体验。比如李凯老师也在追这个扫黑风暴， 是是是， 那没准网上就一堆剧透的，人家都看到第30集了，你这才看第10集。 对，我把那剧情都看了一遍。 哎呦，是不是也有点难受？是吧？没法自己看。 还行，晚上我的事儿比较多，你知道吧？就是不看就不看了呗， 一心扑在工作上， 一心扑在晚上干其他事儿上。 干什么事儿啊？ 我不告诉你。 行行行啊，这人家说啊，一边喊着保护版权，一边伤着保护正版观众的心。就网友认为呢，已经付了费已经付了会员费，还要再花钱看这个超前点播，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摊薄缩减会员用户的权益。 是，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注意到啊，超前点播现在越来越频繁了。要跟大家说，就是去年初吧，就疫情刚爆发那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热播的剧集已经开始用超前点播的方式来吸引大家额外花钱了。所以很多用户对这种行径是非常不满意的。 对， 也会刺激大家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就有些人觉得，你如果平台这样克扣我的钱啊，你这样就是抠门是吧？不让我看剧，那我干脆去看盗版的行不行？ 这就不， 我干脆去找其他的片源行不行？ 对，这就 大家 不合适了，是吧？ 虽然不合适，但是大家确实有这种逆反心理在，所以这种争议存在的时候呢，视频平台也就始终不愿意放弃超前点播这块蛋糕，这个香饽饽，也是因为啊，其实很多视频网站它现在每年的财报都是亏的啊，要说他们其实也不赚钱。 嗯， 这个超前点播嘛，就像你说的，苍蝇肉。苍蝇腿儿它也是肉 啊， 它也是钱呢，也是一种新的赚钱的路径。 嗯， 所以为了寻找新的盈利点，这些视频平台就开始深耕既有付费用户，成为提高营收的必由之路。像爱奇艺的 CEO 龚宇也曾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会把超前点播作为一种常态的播出方式，而且呢，会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提升每用户平均收入的方式，也就那些说是在买超前点播的朋友已经买了会员，也就是榨取单个用户的价值，是吧？但是就现阶段而言呢，长视频平台在花式创收的同时， 嗯， 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我们的观剧体验呢？ 是， 你不能光收钱，否则你就算再搞这种超前点播，大家也会越来越不买单。 嗯， 最后也会反噬到平台，收效甚微，是吧？也挣不着什么钱了。 哎， 那很多消费者就认为啊，视频平台依靠热播剧去裹挟咱们额外付费，它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就像吴女士说了，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取消独家版权呢？这样既能显著降低这些视频网站的采购成本，对大家伙儿也都有利。那一些粗制滥造的剧集也不必陷入一边打版权战一边没人看的这种尴尬的境地。 嗯， 这就是这个讨论的会更深入一些。 是是是， 大家会发现很多平台的剧集它会在左上角有一个独播的标志。 嗯， 也就是一个剧方它只卖给一个视频平台。 嗯， 那大家为了抢那些热播的 IP 剧会花很高的一个价格去买。 嗯， 这样提升了他们的成本。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们财经节目分析的内容啊。当然话说回来，对于我这样的估计也不是人家优质客户啊，不花钱嘛，一分钱不花。 嗯， 是不是？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这儿的心里边没人家那么反感，交了钱那么反感那么强烈。 但说实话啊，不能因为您是普通用户， 啊， 平台就不保护大家的权益，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普通用户更多一些。 哎， 不能因为不花钱你就把我们当韭菜收割。是不是 都不花钱了能收割什么呀？ 那没准儿哪天呢？你看你在这个平台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长， 啊， 你起码就看了他的 广告，对， 是是， 广告是没少看， 那还是给人家贡献了这种量嘛。 嗯， 流量嘛。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爱吃肉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像1931说，二位好啊，你们俩给哪家糖油饼代言了的啊？透露一下呗，让我们也有饱这个饱饱口福。我们这个不说，就不说， 这真没收钱， 没收钱，所以我们也不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时光雕刻说特别爱吃肉，红烧肉配两碗米饭，吃饱了也吃美了。 哎 啊， 这个自己好这口是吧？ 其实我觉得在比如说快餐的时候吃这个盖饭哈，比如你去个饭馆吃个盖饭，反正我是一定会点个带肉的盖饭。 我也是啊， 是吧？ 宫保鸡丁盖饭， 嗯， 鱼香肉丝盖饭， 弄个素炒快菜盖饭。 哎呦，那算了吧，那还盖什么呀？看着就没食欲嘛。 嗯， 我们年轻人正在长身体。 豆芽炒粉丝盖饭， 给您，我吃我的宫保鸡丁。 反正盖饭这种事儿吧，就是像其实还是有点肉比较好，是吧？ 嗯，哎，但是有一种素的盖饭我不排斥。 什么呀？ 麻婆豆腐盖饭。 麻婆豆腐也有牛肉末啊。 嗯，就少一点嘛。 嗯，还有牛油呢。 那就微乎其微，那不是大块的肉，在我眼里看来都不算肉。 哦，好好行吧。 嗯， 那下回你还是吃宫保，不是你吃麻婆豆腐， 你吃你的那个什么黄豆芽菜， 我们吃葱爆羊肉。盖饭 凭什么？拼音说了，我们也爱吃肉。准确的是说啊，我老伴儿爱吃肉，我陪着他吃。 嗯， 像什么牛羊肉、猪肉、鸡鸭鱼肉都吃。 嗯， 但我们也要控制量啊，午餐的时候吃，晚餐就不吃了。 哎， 荤素搭配有利于大家的身体健康。 嗯，远航也说，我爱吃牛羊肉，比如涮羊肉、烤羊串、红烧牛肉、羊尾巴，不是羊蝎子啊，羊尾。哎，然后酱牛肉、烤羊排、黑椒牛柳、牛肉拉面、羊肉烩面，这些都爱吃。 哎呦， 啊， 听着都流口水。 但是很少吃猪肉，他说猪肉是不是胆固醇比较高，对健康不利？相对来说吧。 哎，这个红肉和白肉， 啊， 有没有哪个更健康？ 那当然，白肉更健康。 就是鸡鸭肉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对对， 嗯， 白肉可能它的这个消耗的 负担更小一些。 哎，怪不得那些健身的朋友都首选吃什么白水煮鸡胸肉。 对对对，那 吃起来没什么味儿，干嘛 太没味儿了，是不是？ 哎，蜜茶说了，我喜欢吃肉啊，以前吃的多点儿，现在吃伤了。 嗯， 一次呢稍微吃的多一点都不行，享受不了，当然也这个不舍得吃啊，有的时候想吃饭，这个什么叫卡不允许啊，也不知道人家是要刷卡还是怎么回事。 想吃饭卡不允许。 哦，想吃饭卡不允许啊， 饭卡里没钱了呗。 嗯，哎，要是我哪天饭卡没钱了、 啊、 您能不能带我去食堂蹭一顿年、啊、 我那饭卡也没钱了快。 行吧行吧，一看就是我们两个这还不够铁是吧。 对啊，这饭卡是，你看人家亚成当年听咱刚才听咱节目，我们都说各花各的饭卡。 哦，你说请人家吃食堂、 啊、 是各花各的卡。 对啊， 行行行，您这人物形象又跃然纸上 了、啊、是吧。云说，我最爱吃我妈做的米粉肉、梅菜扣肉和我奶奶做的红烧肉、 嗯、 红烧肉又在小火上炖四个小时，想想就流口水，可是现在再也吃不着了、 嗯、 啊，老人可能不在了是吧、 哎、反正自己家都是属于家的味道、 哎、 家庭烹调。 嗯 嗯，7250说我呀，说小美就是那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类型。 嗯， 我大口吃肉可以，但大碗喝酒我还真不行。 你都是小口跟那 嘬，酒量不行，我小酌一个情还差不离儿， 是吧、 嗯、 那还是可以来两口。 那可以来两口， 我这个 IPA 我这个不行、啊、 你不能喝酒。 对，好几个月都不能喝酒， 起码三个月一个季度不能喝。 为 什么呢？为了健身是不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肉啊，不知道您的生活当中是爱不爱吃肉啊。我觉得只要自己吃的健康啊，怎么吃听听专家的，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爱好， 也可以听听健康北京。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明天没有是吧， 下周一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哎，那咱们就回见吧。 回见。哎，要听那个北京欢迎您对不对， 这不是放着呢吗、 啊、放着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 新闻2021年啊，不是，下周一见。 嗨，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眼睛愣着神，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